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And for today, we have this new lesson, 186. This lesson is entitled Abraham Lincoln.I think everybody knows who he is.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篇文章。先为大家念一下。Abraham Lincoln was born in a log cabin in what is now Kentucky.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Soon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Several states withdrew from the Union and formed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Later, war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broke out. Known as the Civil War, it lasted for 4 years. Lincoln dreamed for a unified country.The wisdom and political ability of Lincoln made him an able-bodied leader. Not only did his leadership help the North win the war, but i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emoval of slavery. Unfortunately, he did not live to see his dream fulfilled. A mad actor killed himWhile he was attending the theater, days before the war came to an end. This is very sad, of course. Anyhow, Abraham Lincoln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Abraham Lincoln. Lincoln 呢是 was born, 出生在一个什么呢A log cabin, 也就是一间木屋里头。Log 叫做原木，就树干砍下来之后锯下来之后，那个树干呢是圆的嘛，那个就叫做 log。Cabin 就是小屋，尤其指的木头造的原木的这样堆起来的那种小屋。这个小屋在什么地方 ？In what is now Kentucky。那个 what 就等于 the place which is now Kentucky 这个 what 在语法上的术语叫做所谓复合关系代词它既为名词也有个关系代名词就等于 in the place which 在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是说它出生在现在就称之为肯塔基州的这么一个地方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那他被选为美国的总统在1860年的时候。Soon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 然后呢很快就在他什么之后呢 soon 后的通常加 after, 就等于 immediately after, instantly after,那么这个呢 shortly after 都可以 instantly 是 instantly instantly after he came an earthquake 应该这么说 an earthquake took place 他来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地震 earthquake earthquake shortly after he cameImmediately after he came. 好了，在他担任 总统之后没多久，这些 president 你们注意到，刚才前面一句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这是一个头衔，所以都当全部都用大衔。这个职位名称前面都不加冠词 ，He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board， 他被选为这个董事长，就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叫 chairman。C-H-A-I-R-M-A-N of the board board 那就是 B-O-A-R-D 就是董事会的主席就是董事长一样的意思好 He was elected class leader 他被选为班长这些表示职位名称的时候这个时候前面都是不加冠词的被选为什么同样的 Soon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President 前面是不会加 the Several states 有几个州呢 Withdrew 这是 withdraw 的过去时 Withdrew 那个 舌头一定要提出来吐出来 Withdrew 这样念法 Withdrew 这不能马虎的过去时是 withdrew 过去分词是 withdrawn D-R-A-W-N 他说呢退出撤离 withdrew from the union 也就是联邦好 the union 就是有北部这几个州啊，他们就组成的联邦然后 and formed 同时也形成了成立了什么东西呢 the confederate states 这 confederate 也是联邦的这当形容词用 states 联邦的这个州of America 那合起来呢它就本来现在叫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把这个 Confederate 改成 United 也就是跟 Union 都有关系他说这个呢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就把它翻成联邦邦联啊，就是一个固定的他们叫中文的翻译这样子其实都是指的是美国但是 later 之后没多久 war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broke out 没多久啊北方的这所谓的 union 然后呢以及呢 and the south 以及南方的南部的这几个州啊就之间呢这个战争 war 当主语动词是 broke out 爆发了那个 war broke out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 erupted E-R-U-P-T 加 E-D 那通常是指的疾病像瘟疫突然一夕之间爆发我们都可以用的 erupted 或者是 broke out 这样用法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像我们讲的禽流感呢啊，在上个月突然爆发流行起来我们就直接可以讲 The bird flu erupted or broke out 2 months ago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词也是这样、用这个爆发接着我们往下看 Known as the Civil War It lasted for 4 years 这个句构我们早已刚现在应该熟悉了原来这个 known是一个过去分词前面有主语跟 be 动词就是 the war 就指的这个战争这个时候就可以加 the war 了 the war 啊，怎么样呢 is known as 也就是我们现在都还知道的不是当时被知道的现在就是众人奏知的 by people known 或者什么 by people 就是 by people today今天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战争 The war is known by people today as the Civil War 是大家是众所周知这个战争呢就叫做所谓的内战 The Civil War 但是可是你后头主句又来一个主句 It 就等于 the war 所以造成两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我们就要把主语去掉 the word 去掉 is 变成现在分成 being known B-E-I-N-G being 可以省得掉 就剩下了个 known as the Civil War， 是这样过来的。整个是修饰后头的主语 it， 这个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内战。It lasted 当动词叫持续，常常讲 May our friendship last forever， May our friendship， 但愿我们的友谊持续到一辈子， last forever， May our love last forever， 这是一个倒装句，它前面本来是 I hope that our friendship may last forever， 当你用 I hope 放 that 从句，你都有主语后头加 may 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把 I hope that 三个字去掉， may 掉在前面， I hope you may be happy every day， 就得 may you be happy every day， 好，这样的意思。So may our love last forever， 但愿我们的爱持久到一辈子，到海枯石烂的这样地步。动词过去时就变成 last， 就等于 continued， 或者是 go on 的过去时 went on。 It went on for 4 years， 它持续了四年。 Lincoln dreamed for a unified country， 林肯呢是一直憧憬的，希望能够得到 dream forI dream for your love， 我期望得到你的爱，所以加 for 就是这个意思在这边了，期望能够获得一个 a unified 统一的国家， unified 就是被统一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如果我们 dream 这个字加不同的介词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 dream 后头加 of就是梦想成为， I dream of becoming a very good speaker， 我梦想希望能够成为，憧憬的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演说家。 He dreams of becoming a great scientist， 他梦想要成为，憧憬有这么一个希望，希望能够能当呢所谓伟大的科学家。但我梦到什么东西通常是加 about 用法， I dreamed 过去时加 ed， 但有时候像英国人用法等于 I dreamt dream 加 t， 他不用呢 ed 结尾，他用 t 结尾，这个时候发音元音就变成 at the end， I dreamtAbout you last night. I dreamed about you last night. 我昨晚梦到你。所以我们复习一遍。Dream for, 憧憬期望得到什么。I dream for your love. I dream of becoming a great singer. 我期望将来梦想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歌手。I dream about you last night.我昨晚梦到你。但有时候 dream 跟 about 或 dream 跟 of 意思有时候可以相通的啊，也有这样用法。好，我们大致这样说了。 The wisdom and political ability of Lincoln made him an able-bodied leader. 他说这个智慧以及政治的能力 of Lincoln，其实也可以写成 Lincoln's wisdom， Lincoln 直接加 apostrophe 就是一撇再加个 s， 就是所有歌 Lincoln's wisdom and political ability， 林肯的智慧以及政治能力 made him 使他，就是不完全及物动词，使他怎么样呢，或者用名词或形容词做不注意都可以， made him happy， made him a very good student， 使他成为一个很棒的学生。这边呢用了名词啊，一个短语 an able-bodied leader，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Able-bodied 在这个地方呢，通常我们是指的是身体强壮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就等于 a strong leader， S-T-R-O-N-G， 啊，就是很强有力的一个领导者。但一般用 able-bodied 这个字眼，通常指的身体强壮的，我们讲的壮丁。当时许多壮丁被征召入伍。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 lot of able-bodied men, M-E-N, were enlisted, E-N-L-I-S-T, 加 E-D, into the army, 就进入到军中来了，就征召入伍，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壮丁叫 able-bodied man 啊，这样说法。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Not only did his leadership help the North win the war, but i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emoval of slavery. 这个 not only 放在句首，它视为否定副词，所以后头呢句构要采问句式的套装，比如说 She can not only sing but dance， 还有人会跳舞。 She can not only sing but also dance， also 可以省得掉，就是 but dance， 大家把它写下来。 She， 我等着你哦， can not only singCannot 记住要合在一起的哦，不要把 can 跟 not 分开。She cannot only sing, but also dance. 那 also 用括号括起来可以省得掉。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把 not only 放在前面。Not only 一放在前面的时候，这个后头呢就要采用所谓问句式的倒装。She can 就变成 can she. Not only can she sing. 逗号要加个逗号了。But 因为前面 not only 它后头有主语，所以引导的是一个主句。那么 but 这边就是并列连词，连接另外一个主句，所以 but 后头要加主语。But she can also dance.但你不可以说 but also she can dance， but also 要连接主句的时候 also 要插在句中， but she can also dance， 所以这个要特别记住。所以 not only did his leadership help the North win the war， 本来这个 not only 呢，他放在句首的时候本来是那个 did 是没有的，是原来是 not only 是掉在后头来的，就是 his leadership not only helped 加 ed， 就是变成一个过去时，然后呢就变成这样的写法。今天我讲的就比较慢了，因为这篇文章结构就开始要进阶了，所以我速度就放慢。它原来是这样写法，大家一定要写起来，因为你要现在这个我们零七点要慢慢慢慢要进阶的，所以每个地方我都讲得很清楚。他原来的句子是 his 大写，你在旁边这样写 his leadership not only help 要加过去时，因为它是指过去的状态， help the north 大写。Now to win the war, help somebody, help something. 那个 total 的 to 啊都可以省得掉。所以 help the North to win the war, 那个 to 不见了， win the war 就好了。But it also, 看到没有，这个不能讲 but also。但是如果你把刚才像我这样写法是 his leadership, not only help, not only 后头是放的是过去时。 helped the North win the war. 然后呢 but also, 那个时候这时候可以连在一起把 H 掉。So the not only 跟 but also 都是连接后头的动词。过去时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emoval of slavery. 他原来句子是这样子再说一遍。His leadership not only helped the North win the war,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emoval of slavery. 现在我把 not only 放在前面。Not only 一放在前面的时候 ,his leadership helped, 要加 ED 的变成问句式的倒装。Did, 这个时候你后头有动词嘛，所以前面就用过去式的 did。Did his leadership help 变成原形。而且后头的 but also 就不可以 but also it contributed。因为你后头是连接的，前面是主句，所以后头也是主句。这个时候 but 后头的 also 要插在句中。But i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emoval of slavery。这个句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的领导也对什么做出了贡献， contributed to, 就对什么有贡献。To the removal, 就是移除废除，来自于动词 remove, R-E-M-O-V-E, 这个动词过来的变成了名词 of slavery。也对了这种奴隶制度与废除做出了贡献。Unfortunately, 你看一个特雷就变成特雷 unfortunately 念快就变成 unfortunately 会有一个停顿的，就变成特雷啊，不要这样念。不幸的是 he did not live, 他却没有办法活着干什么呢？ to see his dream fulfilled, 看到他的梦想被实现。后头用过去分词，因为梦想是被实现的，所以做这个 his dream 这个受词，也就是宾语的不注意好被实现。但一般我们通常也可以这样说，有一个不合语法的，却是外国人常用的，就是 his dream 后头放 come true。 He did not live to see his dream come true, 这个用法一样。When I married her, 当我娶到她时候 my dream finally came true, 我的梦想终于成功了实现了。所以老外常常会挂在嘴巴有一句话不成文语法的不合语法的 It's a beautiful dream come true, It is a beautiful dream, 或者直接放 come true 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语，它变成一个习惯的用法了，应该讲说 It's a beautiful dream which has come true, 但人家不用，他就是讲 It's a beautiful dream come true 这样的用法。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A mad actor, 一个发疯的男演员 killed him, 结果宰了他，就杀了他。在什么时候 ?While he was attending the theater. Attending, 本来是参加的意思。这边是代表出席 the theater, 就是这个剧院在看剧的时候看话剧演出啦等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疯子呢莫名其妙的杀害了他。在什么时候呢后头 days, 整个形成的都叫做副词短语，这个就得 shortly, immediately, 后头用 after 啦，或者用 before 用法一样。这个 days 这边就等于 a few days, 那个 a few 省了掉了。就在 the war came to an end, 就是结束之前前几天，在他看戏的时候，有人把他杀害了。今天的文章那么比较难了一些，因为我已经开始慢慢的